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发布的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工伤保险待遇原则上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距2020年这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间点已经越来越近，各地任务完成进度如何？近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小康经济指数已连续五年提升，百余城市率先撞线达标。今年本市将城市道路尘土残存量检测数量由每月60条增加到90条。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悉，每天的检测结果将在市城市管理委外网公布，每月检测结果纳入市环境卫生综合考评。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为近五年最低。即日起至8月27号，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自2015年创办以来，世界机器人大会已成为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国际元素最丰富的国际机器人行业盛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月、2月、3月、4月，甜蜜的5月，深爱过的6月，7月、8月、9月、10月，难忘11月，与你暂别12月。每一天每一年，爱你从不停歇，好想留住这种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爱你多一些，要用时间让你去了解。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想念的季节，秋风里的落叶，爱过痛过笑过哭过，静静地活着，心里日记为你写。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新主播大赛正式启动，录制3分钟以内个人转世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即可参与活动。本次的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人组进行，经过网络投票初选晋级决赛，决赛获胜者不仅有1000元大奖，还有机会成为经典九六九签约主持人哦。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那个悲伤的逃避，怎么能够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孙俪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祝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黑夜，黑夜，白天，白天，都有人向往自由，都有人向往自由。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九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野。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哎呀，想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给我给我真的感觉，大口呼吸自由自在，爱就爱，谁能阻止我们开怀。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年来，全市对重点用能单位使用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旧电动机、变压器等设备进行专项监察，依法没收这些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淘汰设备，借此降低能源消耗，倒逼企业实施节能技改，推广节能设备应用。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针对控烟不给力，北京市控烟协会近日张黑榜，曝光了被公众通过手机微信投诉最多的前20个单位的黑名单，其中70%单位是写字楼，通州万达被累计投诉最多。为给游客一个安全的赏拍环境，昌平区南口镇目前已启动居庸关花海建设工程，预计明年春天，游客们便可在特意打造的木栈道及观景平台上赏美景、拍美照。从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主办的中国医美行业规范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医美市场现已跃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19年，我国每年整形人数将超过2000万人次。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

除了所有，却让彼此想逃跑。上天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对于缘分却又给得太少，才让我们只能陷在回忆中懊恼，才让我们只能陷在回忆中。 有研究表明，语言只能表达出25%的想法，剩下的都是误会。所以，真正能够理解你的人其实特别特别少，被误会其实才是正常的。在日常中，如果我们被误解了，不要急着去自责，不要自暴自弃，拒绝跟这个世界交流。但是不自责不代表不需要改变，表达明确是我们必须提升的社交技能之一。越是不会表达，我们就越要学着表达，越是要试着让人理解我们。我们表达不明确时，要学会承认、接受、改变，这样才会成长。经典969，我是亚威。真正的成长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去改变。 烧成灰。

和您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我是珊瑚礁，有人说我只是石头，事实上